风绝境，雾海茫茫像红星，红星照亮了我的眼，红星照亮了我的心，狂风要吹断高山草，我不找红星，我要找恩人，我的大金郎。谢谢乡亲们这么热情，我们师徒再唱一段谢腰环。 江南的农民要

看吧，不看则已，一看就准。好，那就请妹妹与为姐看上一看吧。遵命。 是，都是小妹的不是。小妹我这儿给您跪下了， 二妹，下次不可， 下次再犯，但愿姐姐责罚。姐姐在此游玩，恕小妹不能奉陪了。 二爷，妹妹， 这个丫头。 青青香炉 酒，我的脚都站疼了。 那你为何不招呼魏姐一声啊？ 我怕打扰了姐姐拜月，不能保佑爹娘福寿康泰呀。姐姐休要罔顾左右而言他，请问男儿二字怎么讲？妹妹 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连男儿二字都不会讲了吗？ 请姐姐赐教。 弟弟不是男，你我不是儿吗？ 哦，原来如此。可是我还听见什么同欢共乐， 保佑爹娘福寿康泰，不是同欢共乐吗？ 别忙，下面还有一句呢。 还有什么？ 下面一句是早日团圆。请问此话又怎么讲呢？ 为妾为臣讲。 你讲了， 微臣讲。 你讲了，你讲了。哎，跟你呀，我也说不明白。干脆咱们一块儿见爹娘去。走。 啊，妈妈，你搞我什么呀？ 我也会说，我就说你呀。你这个大鬼头，春心我愿你少爷相保佑，福难，对不对？对不对？ 好妹妹，饶了魏姐吧。 我来问你，你是想公休呢还是想私休呢？ 公休怎讲？ 将你拉到爹娘面前，任凭爹娘发落。 啊，私休你？ 私休啊，你讲以往之事，桩桩件件如实讲出，不许隐瞒半点。 妹妹，那我们就私休吧。 好。 魏晋也不会念 哟，背着我会念，当着我就不会念了。 魏晋忘坏了， 好，待我教给你，你就说 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相杰夫的姐姐这一次吧。魏晋不能念， 哎，你念不念？ 不能念。 好，我那念，你念不念？ 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想， 你想喝酒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干脆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饶了想杰夫的姐姐这一次吧。 我的好姐姐，小妹我跟你闹着玩呢。 哎呀，是丫头， 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妹妹， 哟，既是一君子，你怎好与他同行呢？ 妹妹哪里知道，那一君子性情可爱，心地良善，在那兵荒马乱之中，一路之上。 什么样的走法？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要是有人问起，你们怎么回答？ 兄妹相称。 要是晚来住店呢？ 他住楼上，我住楼下。 要是没有楼呢？ 他住一间，我住一间。 要是只有一间呢？ 他一点住供水，我一点住泼水。 要是只有店主公，没有店主婆呢？ 啊，妹妹，你这不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吗？ 姐姐，说正经的，那个人他姓什么呀？ 他姓蒋。 哦，姓蒋，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不有名字。 哟，他没名字。要是有那么一天，他到小妹家中做客，我给他端杯茶来，难道说，哎，没有名字的，请喝茶吧？ 他叫姜世鲁。 什么？他叫姜世鲁？

为父王之道，你我吃罪不起呀。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分废之党， 我看宪哥又有什么？ 我看公还是听大姐的话，为公的好。 你呀，就是胆小。 这位姐姐，我们快快破开云雾吧。 慢着， 大姐，大姐， 别怕，只可偷看片刻， 晓得。 Yeah.

实在是放心不下。 大姐，还望大姐鼎力成全。大姐， 哎，也罢，你不善苦在身边， 现在甚怕。 我这有难相医治，你待在身边，如遇急难之时，你点起此想，我姐弟六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 多谢大姐。 七妹，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 小的。

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翠，自古道大路通天，过走过遍，难道说你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我？ 是啊，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嗯，如此，请。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棒。 你捐费报国，手拉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 哎，我。 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我撞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字在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那里，姓是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大姐呀。 谁知情同无情。

陈魂佩，画一你做红梅，做红梅呀、 啊。这件事儿真稀奇，真稀奇呀、啊。哪有压不住能把花去，莫不是苍天也有沉船。神大死非安心，大姐带我去一趟、你何苦要做我穷寒气，我上路偏挖这身体，下无寸土泥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冻受气。 欢迎属下接鸾凤，夫妻恩爱乐融融，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通。天色不早，老汉我要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 Thank you.

心 玉儿啊，玉儿，你又在做什么？长亭空冰儿咋用？ 永永生生在水 thank you. 分明是把老飞燕歌心动，对外一出对唱也只因千古痴心红颜映客故人中。 季芳，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